有什么可说的？ 有什么可唱的？ 有说有唱。 那么就唱吧。 说吧。 凤凰得病在山中， 百鸟前来问吉凶， 十姊妹双双来看病， 八个忙着请郎中， 请了天鹅来真脉， 气坏了鹞子向天冲， 话没在笼中干着急， 莺哥的架上不宽松。 Oh, I'm not.